上跳下来一位彪形大汉，哈哈笑着说道：“ 我是178壁垒周应龙，哪位是王胜之？司令叫我过来接你们去178壁垒。” 只来一辆车也就算了，没想到车上竟然还只有一个人。可是任小素看到那宗室军官听到周应龙三个字时，顿时脸色大变。王胜之笑道：“ 我就是，劳烦兄弟了。” 周应龙环顾周围的宗室士兵：“ 你们宗室来这里干什么？想截胡？” 那宗室军官竟是完全没了刚才的严肃模样，转而笑着说道：“ 不是不是，我们只是想邀请中原的客人去我们宗室壁垒坐坐。”“ 哼，你们宗室有什么好坐的？滚一边去！” 周应龙冷笑道。“ 张司令的客人你们也敢拦？我看你们这狗胆子最近是肥了不少啊，赶紧从我眼前消失，不然别怪我不客气。” 这周应龙身高怕是有1米9，身形高大如同猛兽，一张国字脸上翻涌着血气。就这么一个人竟然要喝退宗室近百名正规军士兵，而且让人惊讶的是，那宗室军官竟是真的仓皇上车逃走了。此时周应龙看着宗室逃离的车影，小声嘀咕道：“ 操，差点玩大了，早知道就让司令多给我派点人了。” 王胜之他们相视无语，周应龙回过头来对他笑道：“ 您跟着我的车，咱们直接去178壁垒，张司令已经在等您了。”“ 这一路上去178壁垒还需要多久？” 王胜英问道。“ 大概还有4-5天路程吧。” 周应龙说道。“ 前面有一段路被土匪故意破坏了，1小时能跑15公里就谢天谢地了。” 王胜之忽然问道。“ 这宗室？” 周应龙摆摆手：“ 哎，猎狗而已，不用担心。” 任小素忽然明白了，这周应龙说话的方式是甭管是不是真的不用担心，说话必须硬气。忽然间周应龙看到车上的任小素便愣了一下：“ 哎，你们有人受伤？怎么伤的？” 这时候任小素右腹处的衣服上还有血迹，那是之前渗出来的，而这周应龙眼眼间一眼就看到了。王胜之解释道：“ 之前河谷地区是不是发洪水了？这小兄弟是上游的流民，居住在那里，遭洪水侵袭被卷到了下游，我们救了他。”“ 哦，这么回事啊。” 周应龙扫了任小素一眼：“ 发洪水倒是真的，不过那河谷地区啊，更多的是土匪，可不是流民呐。”“喂，那小子，你是流民还是土匪啊？” 任小素说道。“ 流民。” 周应龙再问：“ 哪个聚居地的？”“ 八坂山下东边50多公里的地方。” 周应龙忽然说道。“ 老刘认识吗？” 任小素心中一顿，这时候他忽然意识到，其实178壁垒应该对整个河谷地区也有了解，不然周应龙不会知名点姓的问。他面色如常地问道：“ 哪个老刘？刘俊奎还是刘德胜？” 周应龙哈哈大笑起来：“ 行了行了，能说出这俩名字，看来还真是流民聚居地的人。” 可是这一刻任小素内心钻心的疼了起来。刘德胜和刘俊奎都是聚居地里老实巴交的庄稼人，可以说聚居地里这些出来避难的人本就是受不了财团、受不了集镇生活的老实人，所以只能出来避世。但不管哪个老刘，恐怕都已经死在了洪水之中，他一点也没有躲过盘查的高兴之情，那剧烈的仇恨每次被提及都像是在他心里刻下了一道印子，无法磨灭。宗室不绝，任小素内心难安。车队再次出发，这次便没人怀疑任小素的身份了，只是任小素更加沉默寡言，似乎一句话都不想说了。王胜英在车上说道：“ 这宗室恐怕就是咱们打开商路的第一个难题，其次才是交通问题。”“ 路好修，有人有钱就可以， 只是看着修路的付出能不能换来等额的回报罢了。但宗室如果拦在路上，路修好了也没用。 那咱们要不要联合178壁垒把这宗室除掉？ 从长计议。 王胜之平静道， 先看看张景林怎么说。 他们说这些话的时候并没有忌讳任小素，而任小素忽然看到了一丝希望。宗室当然是不希望这里开商路的，毕竟宗室所属地域贫瘠，这一直都是限制他们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因为这事儿，宗室财团才一直想要扩张。如果商路打开，将会有数不清的商队来到西北，178壁垒将越来越强大。正所谓一山不容二虎，哪怕178壁垒如今毫无扩张意图，可宗室在178壁垒旁边能不害怕吗？当然宗室倒是可以继续培养新的土匪来掌控河谷地区，但以前是178壁垒张景林不在，所以壁垒暂代司令的人不想管壁垒以外的事物。而现在不一样了，张景林回来了。十几年前的178壁垒有多么强势，宗室财团的高层可是历历在目，他们隐忍发展了十多年，如今若是再让178壁垒重新恢复十多年前的荣耀，那宗室怕是要凉了。所以庆氏和杨氏如今打得那么凶，也不见宗室南下占便宜。一方面是因为庆枕断了宗室南下的捷径，二是宗室忌惮178壁垒在侧，不敢异动。晚上周应龙带着他们找到一个被封的地方宿营，这周应龙似乎经常混迹于荒野上似的，对荒野上的事儿门清。任小素如今有了黑药，伤势也就没那么疼了，但他还装作一副行动艰难的样子。他慢慢下车想要活动时，王胜英还专门过来搀扶他，任小素拒绝了，表示自己可以缓慢活动。倒是这王胜英一点也没在意他身上的血污。任小素找了个土坡靠着坐下，忽然有人说道， 听说信坛那边好多壁垒都破灭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中原的壁垒都还好好的呢。 周应龙乐了， 嘿，我跟你们说啊，我有个好兄弟叫许贤楚，只要是他去过的壁垒，除了我们178的，其他全塌了。一开始大家都觉得他是灾星，后来发现178没事也就没想那么多，结果前一阵他去88壁垒，88壁垒也塌了。 王胜之笑道， 哈哈，他自己没事吗？ 那能有什么事啊，他都是在塌掉之前就离开了，跟他半点关系都没有。我这许贤楚兄弟命硬，壁垒塌了他都没事儿。 那还真是天选之人呢。到了壁垒可否引荐一下呀？ 当然可以了。哎，不过老许自己不认这个事儿啊，他说还有比他的命更硬的，他都是在壁垒塌掉之前离开，所以没事儿。而他那个关系特别好的兄弟次次都没能提前离开，哎，照样没事儿。 任小素听了这话就知道周应龙说的是谁，他仔细一回忆好像是这样，自己去过的壁垒都崩塌了，连杨氏的88壁垒都不例外。不过这些壁垒倒塌应该跟他没什么关系吧，前面几个要么是地震所致，要么是李神坛为了复仇以及实验体入侵，就连88壁垒破灭也是庆枕为了救罗兰，跟自己真的没什么关系啊。此时王胜之听了周应龙所言更感兴趣了， 要是能见到你口中所说的这位天选之人，那一定很有意思吧。 哎，你们喝酒吗？我这枪酒可是上好的青稞酿成的，用的水都是雪山水，甘甜。 其他人都摇摇头，唯独王胜之说道， 我可以陪你喝点，不过178壁垒军中可以喝酒吗？ 周应龙大大咧咧地说道， 哎呀，我们那地方冬天轮休的时候是允许喝酒的，没酒暖身子根本不行。 王胜英说道， 现在快要到夏天了。 周应龙想了想， 你们不告诉司令就行了， 这酒可是我冬天攒下来的。 王胜英好奇道。 可是178壁垒周边粮食产地应该不多吧？你们这青稞是哪里来的？ 周应龙忽然不说话了，似乎这事儿是一个很重要的秘密一般。任小素也意识到，这178壁垒果然有秘密。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你距离178壁垒并不近，如果真像外界所说，178壁垒寻常情况下不会出壁垒，那周应龙怎么如此了解河谷地区流民聚居地呢？那这青稞是如何运到178壁垒的？周应龙转移话题道， 你们这次从中原来是打算跟张司令做什么生意啊？中原的酒好喝吗？ 中原盛产的当然是粮食了，还有茶叶和布匹。 王胜之坐在轮椅上笑着说道， 但张司令最想要的东西应该不是这些，而是药品。 听到药材的时候，周应龙眼睛一亮，行军打仗的人最清楚178壁垒缺什么。外人不知道的是，他们确实很缺粮食，但他们其实并不缺肉，饿肯定是饿不死，而药品这东西就太宝贵了，随便打一场仗，药品将决定伤员的存活率。任小素恍然，难怪张景林这么想打开商路，而宗室大概也猜到其中重要意义了。以前听张景林讲课的时候，张先生就说过古丝绸之路的重要性，只不过时代不同，这丝绸之路上的商品也必然不同。当时任小素还不理解张景林忽然提这事干嘛，如今看来，张景林对这事儿思考了很久。王胜之喝了两口酒便停了下来，王胜英在他膝盖上盖了一块毯子。 酒量太差了， 周应龙小声嘀咕道。忽然间他看向任小素， 哎，你喝酒吧。 任小素摇了摇头， 不喝，我身上还有伤。 周应龙想了想， 伤口需要消炎，酒能消炎，你喝点酒伤口就不会发炎了。哎，你看是不是这个道理？ 旁边的王胜英没好气道， 什么破理论，受伤之后需要免疫系统来应对损伤和感染，你喝酒之后麻痹了免疫系统就等死吧。 周应龙张了张嘴巴，受知识水平所限，根本无法反驳王胜英的话，最后只好小声对任小素嘀咕道， 别听他的，他说的也不一定对。你听过关公刮骨疗伤没？人家武圣人关公受伤之后都喝酒。 任小素无奈摇摇头，他倒不是怕对伤口有影响，而是他不想在陌生的人群和环境里失去清醒与理智。周应龙嘀咕道， 这没意思。 可就在此时，任小素忽然听到远处有车辆穿过荒野时的引擎轰鸣声。周应龙放下了酒瓶冷声道， 这宗室的狗胆子还真是大了许多呀。 你觉得这是宗室下令来袭击我们的人？ 王胜之看向周应龙， 宗室敢对178壁垒的人下手吗？ 周应龙冷笑道， 这些年宗室发展得很快，大概是有什么依仗了吧。 原本就把宗室当作敌人的任小素听到有车辆靠近时，第一反应就是宗室派人来偷袭王胜之他们这支车队了，目的可能是为了阻止178壁垒和中原联系紧密。只见王胜之车队里的成员一个个都从后备箱里取出武器来，而周应龙则赤手空拳地站起身来。任小素看了周应龙一眼，此时他笃定这西北大汉一定是一个超凡者，不然张景林不会派他一个人过来， 不然这周应龙面对可能到来的敌袭也不会连武器都不拿。 然而当宗室车队靠近之后，却让人惊讶了。车上的人下车后第一时间便表明自己没有携带武器，为首之人很陌生，是个青年。只见后面几辆车上 竟然跳下来几名身穿厨师服的人来，手里还拿着锅碗瓢盆，甚至有人还带着便携式燃气炉子。这青年笑道： 各位晚上好，我是宗室财团的宗相。之前听闻各位客人想要品尝我们宗室地区的美食，但因为行程问题无法去我们壁垒，所以我便带着厨师赶来了，给各位品尝一下正宗的拔丝洋芋、百花全鸡和烤全羊。 任小素坐在车里听到这话便冷笑起来，这宗室明明巴不得这里的人全死光才好，却装作一副很好客的模样。先前宗城在图穷匕现之前也是一副称兄道弟的好客模样，可最后呢？直到今日，任小素都想不明白宗城为何要对他们下手，这也正是任小素最愤怒的地方。看着这个叫做宗相的青年，任小素很清楚对方应该和宗城关系匪浅，他在考虑要不要当场把这宗相杀了。然而杀了宗相之后呢，还是不够解气，任小素必须要让整个宗室破灭，一个宗相根本填不平他的仇恨。此时任小素甚至想要刻意制造王胜之、周应龙与宗室之间的矛盾，比如杀掉宗相，伪装成王胜之等人动的手，但如果是这样，恐怕王胜之等人就没法安全回到中原了吧。这些人救了自己一命，自己不能这么做。任小素慢慢呼吸着平复自己的心情，他要借助王胜之和178壁垒的力量去寻找最好的机会。正所谓伸手不打笑脸人，连周应龙此时都坐在一旁没说什么。等食物加工好了之后，香味弥漫在整片营地里。宗相让厨师给他割了一块羊肉，他伸手便抓起来塞进嘴里。 我帮各位尝尝。熟了，羊肉外焦里嫩，请各位慢慢品尝，我这就不打扰各位了，希望各位在西北有个愉快的旅程。 说完宗相竟然这就带人离开了，毫不拖泥带水。刚才品尝的动作更像是帮王胜之他们试毒，免去周应龙等人的猜疑。待到宗相离去，周应龙往地上呸了一口唾沫。 哼，猎狗献殷勤能有什么好事？ 王胜之笑道： 你为何如此讨厌宗室啊？ 之前张司令离开的时候，这宗室就喜欢往178壁垒凑，还偷偷把他们的人往178壁垒送，最后搞得178壁垒的消息老是提前泄露，这群猎狗在178壁垒里争权夺利、勾心斗角，搞得壁垒里乌烟瘴气的。我们也是后来才查出来，原来参谋长竟然是宗室的一个私生子。张司令发现这事之后啊，还挺难过的，从那以后啊，178壁垒就不怎么接纳外人了，主要是防止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渗透。 王胜英好奇道： 你们是怎么知道他是宗室私生子的？ 哼，当然是刑讯逼供之后知道的。 任小素心说，这不就是潜伏式间谍吗？也不知道这位宗室私生子潜伏了多久，竟然都升参谋长了。王胜之点点头，难怪178壁垒的人如此厌恶宗室，他笑道： 我们以前也担心过这样的事情。 周应龙愣了一下： 这现在不担心了？ 嗯，解决了。 这也能解决？别有用心的人进入壁垒后根本防不胜防啊。 我们有人工智能，人工智能可以通过摄像头分析细节，判断一个人是否存在疑问。 这下又轮到任小素蒙圈了，人工智能又是什么东西？蒙的不只是任小素，还有周应龙。 什么玩意儿？ 却听王胜音解释道： 人工智能是我们长辈在灾变前的研究方向之一，有幸把资料都保存了下来，简而言之就是要让计算机程序拥有独立思考分析的能力，像正常人类一样。 不过我们的人工智能并不是真的产生自我意识了，如今人工智能哲学方面还…… 你别跟我说这个啊，我听不懂，你这是玄学吧？ 任小素忽然对周应龙产生了认同感，听不懂的一律按封建迷信处理。机器和程序他知道是什么，但让机器和程序像人类一样思考，可能吗？任小素不信，机器就是机器。因为那场灾变，导致人类的科学进阶方向出现了偏差，留下什么就继续研究什么，成了如今财团的主流科研方向。这样能让他们在某个领域瞬间领先其他财团。王胜之说道， 你们178壁垒也可以引进我们的人工智能程序筛查间谍。 虽然我不懂这玩意儿，也许他筛查间谍很靠谱，但我178壁垒绝对不会允许这种东西来监视我们。万一你们能远程操控怎么办？我们可没那个科技水平跟你们对抗啊。 王胜之不以为意， 没事，我只是提个建议。 周应龙这边寻思着， 你们这连机器都有智慧了，别是壁垒都是悬浮在天空什么的吧？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耿英乐了， 你说的那个是伪科学，什么动力能支撑整座壁垒漂浮在空中啊，人类根本做不到。我们的壁垒跟你们的壁垒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无非就是繁华一些，高楼多一些，生活条件好一些。壁垒外面也一样是工厂和良田，杨氏和李氏研究的纳米机器人我们那边可没有。 从头到尾任小素都一言不发，因为刘民不该懂这些，其他人也压根没在意他能不能听懂。王胜英关于人工智能又解释了许多，例如人工智能如今的使用领域并不广泛，大多投入在壁垒监控中实现一个所谓天眼的功能。也正是因为这个人工智能的出现，才让中原实现了可以夜不闭户的文明程度。他甚至可以分析谁是小偷，然后告知壁垒内秩序司，对着小偷进行抓捕。所以传说中中原的夜不闭户并不是中原人素质有多高，而是因为犯罪之后太容易被抓。任小素终于忍不住好奇， 中原也有流民吗？ 王胜英看了任小素一眼， 有。 任小素忽然意识到，原来中原也并非净土，在他看来有压迫那就不存在什么真正的净土。人工智能这个词汇出现在任小素的世界里，让任小素感觉十分荒诞。要知道他以前在集镇上家里连个电器都没有，整个集镇上除了王富贵他们那些砖石房子通了电线，其他人家里连灯泡都没有。然而这时候竟然有人说中原连机器都快有智慧了，这让任小素感觉很不真实。周应龙问道， 那也就是说中原的战斗力跟我们差不多吗？只是在这老式的人工智能上有了新突破而已。 对于178壁垒的大汉来说，他首先关注的是中原的武力值。王胜之笑道， 中原的战争还波及不到178壁垒，放心吧。 那谁知道啊。哎，行了，早点休息吧，两天之后我们就能抵达178壁垒了。 此时任小素靠着土丘，他身处河谷地区的最北方，是河谷地区最接近宗室版图的地方。苍茫大地上尽是黄土，因为此处没有工业的缘故，天空中的星辰都仿佛就在面前。可是没有人给任小素守夜了。任小素睁着眼睛不知道在想些什么，不论他怎么酝酿睡意都有些睡不着了。不知道颜六元如今身在何处，想来应该是往中原去了吧。王富贵他们能活下来吗？任小素看到江吴的能力在洪水来临时有了新的蜕变，所以有江吴在的话，其他人 可能也活下来了。按照王胜之所说，这条河流下游就是中原，会途经46号、37号、28号、19号、9号、1号壁垒。若是想寻家人，可以按照这条路线去找。任小素记在心里，他一定会去寻找颜六元的，等到宗室破灭之后。至于宗室破灭之前，任小素不想再把颜六元和王富贵他们卷入这场是非之中了。这时，王胜之自己用双手滚着轮椅的轮子来到任小素面前。 在想家人朋友了吗？ 任小素看了他一眼。 其实我没有家人了，只有像家人一样的朋友。 我回到中原以后会帮你找一下，你给我说一下他们的名字吧。哦，如果他们真的到了中原，我一定帮你找到他们。 然而这次任小素沉默了片刻，他不想说出王富贵、颜六元的名字，因为他也不知道这王胜之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知人知面不知心，他怎么可能把王富贵等人的安全交付到别人手上？他相信，就算没有王胜之的帮助，王富贵他们也能活得很好。任小素说道： 谢谢，我朋友只剩下一个了，叫做李神坛。 任小素没有说实话。 王胜之笑了笑： 好的，我记住了。 车队再次启程之后，宗室便再也没有出现过。走过一段路程之后，荒野上的日落时间越来越晚。在快要抵达178壁垒的一个夜晚，太阳甚至在晚上8点钟才刚刚落入地平线。西北的辽阔是任小素在西南不曾见到过的。王胜之坐在轮椅上，看着那壮阔的平原与远方的雪山，感慨道： 今日方知世界之大。 周应龙在旁边嘿嘿笑道： 嘿嘿，大丈夫就该在此生活驰骋，你们中原人还是太小家子气了。 王胜之也不反驳，他好奇道： 当年张司令为何会离开178壁垒啊？ 周应龙反问： 你又是怎么认识我家司令的？ 张司令早年离开178壁垒后到中原游历过，我们便是那时候相识的。只是我那时双腿还健全，如今岁月如歌，我和他都要老了。 周应龙撇撇嘴： 我家司令还年轻着呢。 此时前方忽然有车队从地平线上出现，周应龙兴奋地喊叫招手： 哎，昨日我就用卫星电话告知司令你们即将抵达的消息，没想到啊，你老小子面子还挺大，竟然让司令亲自来接了。 王胜之笑而不语，旁边的王胜音看向任小素： 等到了178壁垒，以我哥的面子给你安排进178壁垒应该不是什么难事了。 任小素有些恍惚，自己多久没有见过张景林了。曾经在集镇上蹲在学堂外听课3年，后来被张景林允许进入学堂里听课，算起来他和张景林认识的时间真不短了。只是如今对方摇身一变，竟然成了178壁垒的司令。却见地平线上的车辆在夕阳余晖下驶来，当车队来到众人面前后，最先跳下车来的竟然是任小素认识的人许贤楚。许贤楚看到周应龙他们之后便愣了一下，周应龙笑道： 嘿，兄弟，咋还提前来接我们了？ 结果许贤楚愣愣地与他擦肩而过，来到任小素面前。他看着任小素苍白的面色还有身上的血迹，焦急问道： 怎么回事？你受伤了？ 任小素笑了笑： 哎，小伤，快好了。 你这是小伤？ 许贤楚惊了，他撩开任小素上衣下摆，赫然看到任小素右腹处的伤疤。 快穿上，谁干的？你不是在88壁垒吗？ 任小素说道。 说来话长，宗室所为。 六爷呢？ 许贤楚往人群里打量过去。 王富贵呢？ 任小素神情暗了一下。 失散了。 周应龙、王胜一、王胜之等人都愣住了。 什么情况？说好的普通流民呢？ 而周应龙则更诧异了。 也没听说许贤楚在外面有什么其他朋友啊。 等等， 许贤楚在外面好像还真有一个朋友。 我操， 幺七八壁垒要集齐两大灾星了吗？ 之前幺七八壁垒的兄弟都调侃许贤楚是灾星，结果后来大家发现许贤楚来到幺七八壁垒以后也没什么事情嘛。再之后就从许贤楚那里听说他来到幺七八壁垒还多亏了他朋友的一封推荐信，不然他都进不了幺七八壁垒。而这位朋友才是最悲催的那位，走到哪儿哪儿的壁垒就崩塌。许贤楚来到幺七八壁垒之后也就提过这一位朋友的事，所以周应龙很快想到了。一路上周应龙还以为任小素就是普通的流民来着，一方面是任小素装得像，毕竟本身就是个流民身份。另一方面，任小素说聚居地的信息，周应龙也全都对上号了。可现在身份怎么就忽然变了呢？旁边的王胜音撇撇嘴，他小声对王胜之说道： 哥，他骗咱们，太心机太城府了吧。 救任小素之后，缝合伤口都是王胜音来做的，擦脸上的泥土和污迹也是王胜音来做的。他以为任小素是个可怜的流民，看起来挺老实的，结果这路上竟是一句真话都没有啊。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女人最讨厌别人骗自己了，只是一瞬间的功夫，王胜音就对任小素的观感拉低了。只是他也想不到，任小素竟然还和幺七八壁垒有联系。王胜之不以为意笑道： 哼，这也不算什么城府，他不信任咱们也很正常，倒是有这份警惕才能在荒野上生存吧。不过他这个年纪，不知道经历了什么才能有这样的警觉。 骗了就是骗了，哼。 王胜音不乐意了。此时张景林从车上下来，他身后车队也有一队人守护在他身边。张景林对身后人笑道： 你们不用这么紧张，是老朋友了。 但不管他怎么说，身后的彪形大汉们都紧紧地跟着他。有人小声嘀咕道： 万一有人要害你呢？ 王胜之笑看着这一幕，他有点羡慕张景林在幺七八壁垒里竟然有如此高的地位。明明是一介文弱书生，却偏偏被一群西北大汉拥戴着。张景林身后的那群人一个个全副武装着，看起来都十分凶神恶煞，这要放到他们的管辖壁垒，恐怕人工智能会觉得他们都不是什么好人，然后通知秩序司把他们通通抓起来。然而就在此时，张景林也忽然看到了任小素。他皱起眉头，只是跟王胜之简单的打了个招呼，便来到任小素面前。 怎么回事？六元呢？小玉呢？ 跟许贤楚一样，张景林掀开任小素上衣下摆，看了眼伤口。 利器贯穿伤，是不是跟我们之前一些被偷袭的士兵伤口一样？ 他们身后有人凑上来看了一眼。 哦，缝合了，看不出来，要不咱们拆线看看。 任小素顿时无语了，哪有伤口没愈合就拆线看伤口呢？张景林认真问道。 谁干的？ 宗室，宗城。 任小素面对张景林便不再保留，彼此之间是多年的相处相识，知根知底。他说道： 我们原本打算去苦水山定居，结果路上遇到宗城带人袭击。 张景林皱起眉头。 宗城？ 张先生，你知道宗城？ 任小素愣了一下。 知道。 张景林说道： 宗城和宗相两人是宗室年轻一代的佼佼者， 似乎宗室高层有让宗相接手宗室的打算，而宗城将是宗相的影子，两人是亲兄弟。 任小素回忆起宗相来，那个面目白净的青年曾经距离自己很近，自己完全有机会杀掉对方。不过这事儿并不可惜，杀了宗相恐怕会惊动宗城，以后机会还多的是，他要一起杀。却听张景林说道， 这宗城是个超凡者，超凡能力似乎是可以将别人变成他的提线木偶，但我们还没法确定，此人隐藏很深，行事无常。 任小素皱眉，如果这宗城真如张景林所说，那宗城袭击他们难道是因为想控制他？不对，想要控制他就不会下杀手，那就是想要控制杨小锦。此时王胜之等人被晾在一边，王胜因呆呆地看着张景林和许贤楚全都围在任小素身旁，怎么这少年在178壁垒里面的地位还很高吗？ 搞什么啊，路上随便捡个少年竟然这么重要吗？真是随便捡的呀。 王胜英转头看向周应龙， 你不认识这个任小素吗？他不是你们178壁垒的人？ 周应龙也有点懵， 我也不知道他竟然认识司令啊。 而且张景林对着任小素的态度好像有点特别啊。这时候周应龙想起来，许贤楚好像也是这任小素推荐进178壁垒的吧。此时张景林和任小素低声说了一些什么，然后才转过身来对王胜之不好意思地说道， 啊，抱歉了胜之，任小素是我的学生，我也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他，而且还身受重伤。 王胜之诧异道， 他还是你的学生？那为何不是178壁垒的人呢？ 张景林解释道， 这个学生比较特殊，走吧，先回178壁垒再说。 周应龙忽然小声嘀咕道， 完了完了完了，他去过的壁垒都崩了，那咱们178壁垒真是要凑齐两大灾星了，竟然还是司令的学生。 旁边有大汉问道， 老周，你小声嘀咕什么呢？ 没事没事。 再次出发时，任小素依然坐在王胜一的那辆车上，结果他发现王胜英的表情有些不对劲，似乎在生着闷气。不过任小素并没有解释什么，只是说了一句， 谢谢你们救了我，迫不得已，见谅。 王胜英撇了撇嘴说道， 对呀，大人物嘛，都是要隐藏身份的，以免别人迫害你。 任小素不再说话，而是看向窗外，刚才张景林给他说先去178壁垒再说，如今178壁垒对宗室也有一些想法，若想报仇的话，他现在能借助的只有178壁垒了，连庆氏也不可能分心旁顾，因为庆氏现在必须要面对杨氏的拼死反扑。张景林很清楚任小素想要干什么，所以只用一句话便打动了他。忽然间王胜英小声问道， 你家人也出事了是吗？宗室害的？ 任小素看着车窗外面回应道， 嗯， 算了，我原谅你了，你也别太难过了，我们会帮你在中原找到你的朋友的。 任小素感慨，女孩的心情还真是复杂多变啊，翻脸比翻书还快。当任小素远远看到178壁垒的时候，她忽然被震撼到了，这座壁垒与他看到的任何一座壁垒都不同，那巍峨又沧桑的壁垒上满是伤痕，甚至还有大片的补缺痕迹，仿佛这座壁垒早就经历过多次崩塌又重建一般，一次又一次的厄运来临与离去，而他却始终屹立在这里。以往那些壁垒虽然也有岁月的痕迹，但壁垒墙体并没有受过重创，所以看起来非常整齐，可178壁垒的墙体不同，任小素第一眼看去忽然觉得这面墙像是有着坚韧的生命一般。他也忽然有些理解为何有人要管178壁垒叫做要塞了，这是真正为战争而建的要塞级壁垒， 比以往任何一座壁垒都更加注重防御功能。周应龙骄傲道： 嘿，我们都管这儿叫178要塞，跟外面那些弱不禁风的壁垒不一样。 任小素站在178要塞巍峨的围墙之下，高墙之上则是荷枪实弹的军人正在警戒，只是因为他们与张景林一同到来，所以墙上的军人并没有示警。按照许仙叔所说，但凡是不明来历的人员都很难靠近这座壁垒，他当初如果没有任小素的推荐信是不可能进来的。任小素忽然问道： 之前我还给一些人写过推荐信，他们来178要塞了吗？ 许贤楚摇摇头： 没有。 唉，看来他们也出意外了。 此时任小素从墙体上抠下来一枚子弹。 墙体上为何会有子弹？ 建造178要塞当然是为了防御敌人，可在任小素印象里，大家一直在说178要塞是为了防御野兽。大家都在说内陆野兽少，是因为人类曾将野兽赶到了壁垒圈外，而178要塞矗立在西北，就是为了防止大量恐怖野兽入侵。可这墙体上的子弹该如何解释？这分明是外敌用枪械打在墙体上留下来的吗？只有人类才会使用枪械。 好，以后你就会明白了，热武器时代人类真正的敌人只有人类自己。 这句话任小素有些耳熟，有个叫做安玉前的图书管理员也曾说过同样的话语，只不过安玉前的意思是科学的不可控会让人类创造出自己无法掌握的力量，而许贤楚的意思更直白，178要塞的敌人是人类。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八要塞厚重的闸门慢慢抬了起来，那轰隆隆的声响犹如有巨龙在壁垒之中咆哮着。一行人走进去，赫然发现这178要塞里面的模样虽破旧却异常整齐干净。原本任小素以为一群西北大汉居住的地方应该很脏乱差呢，结果并不是这样。进入闸门所在的那条长长街道，尽头便能看到一口巨大的铜钟高悬在一座塔楼之上。 这钟啊，跟咱们以前的壁垒也不太一样，其他壁垒的钟用来报时，178要塞的钟只有在示警的时候才会敲响，等到钟声响起的时候，军中所有人都要准备死战了。 上一次钟声响起是什么时候？ 16年前啊，遗憾没有见到那一幕场景，咱们内陆很多人甚至都不曾知道这里发生过战争。178要塞就像是一堵墙，把危险和黑暗都挡在了墙外。 街上百姓不少，大家都穿着粗布衣服，店铺的门口也很少见到霓虹灯，路上几乎没什么私家车辆，偶尔会有军用越野车穿行而过。 哇，你们这里看起来好原始啊。 电力不足，外围新的发电厂正在建设，但178要塞里人才不足，建设得很慢。之前也有过一个大发电站，但战争中被人为摧毁了。 资源好像也并不是很充足。西北挺适合种棉花的，光照充足，雪山水源和地下水也充足，怎么不多种点棉花呢？ 许贤楚看了他一眼说道： 得先吃饱饭才行啊。 任小素看着178要塞里的景象，说实话确实有点寒酸，但不知为何他在这里感觉要比在其他壁垒里舒服许多。街上行人看到张景林所在的车队经过时也没有刻意的巴结，反倒像是老朋友一样打了声招呼，然后就忙自己的事情去了。许贤楚看了任小素一眼： 小素，你那个黑药能量产吗？咱这边冬天有人冻伤了，冻疮一直好不了，而且打仗所需的药品一直紧缺， 若是能有你这个黑药，对咱这幺七八要塞可是天大的好消息。 此前任小素在集镇上成为医生的事情，许贤楚也是听闻过的，张景林也同样知道此事。任小素摇摇头， 没法量产的。 哦，没事，等商路打开了可以找中原人买药。 这幺七八要塞缺的可不仅仅是药，还有衣物、粮食等等。打开商路这件事情，对于回归幺七八要塞的张景林来说，是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张景林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将幺七八要塞里的乱象逐一肃清。如今是该考虑要塞的发展事宜了。许贤楚将任小素他们安排在一栋小楼里。 这就是我们的招待所了，有点简陋哈，不要嫌弃。 任小素摇摇头， 已经很不错了。 王胜之和王胜英他们可能没有住过这么破的房子，但任小素连窝棚都住过，当然不会在意这个。这时许贤楚有点不好意思道， 小素，你伤口没好，我去军需处给你申请点药物，不过现在要塞的药物太紧缺了，不一定能申请到。 没事，我还带了一些黑药的。 哦，那就好那就好。 许贤楚搓着手笑道， 那你黑药还有多余的吗？那个 许贤楚有点不好意思说出口，他手下有个士兵之前训练时受伤了，伤口到现在还不能愈合，军需处其实早就没有药品了，所以只能硬扛。可任小素刚来，自己没给人家照顾好就算了，竟然还开口找人家要东西，这算哪门子事吗？却见任小素将一个小瓷瓶塞进许贤楚手里。 不用客气。 当初许贤楚最穷困潦倒的时候，还愿意把仅剩的半个窝头给自己，那任小素对许贤楚也不会小气。幺七八要塞是为战争而存在的，所以他从诞生之初就注定了和其他壁垒不太一样。街道上没有琳琅满目的商店，也没有穿着特别艳丽的行人，有些女孩在春天的季节早早换上了长裙，但长裙也是粗布做的，整个壁垒里的服装颜色单调，不是深蓝色就是土黄色，或者是深绿色。此时幺七八要塞的纺织染色技术还停留在最基础的浸染和压染呢，穿久的衣服还会掉色。诚如王胜英所说，西北是最适合种植棉花的地方之一，但这里技术缺失，一切力量都在发展军工产业，还有努力让大家把饭吃饱，哪有空去研究什么花里胡哨的东西。等许贤楚离开之后，任小素和王胜之等人便走出小楼，仔细地打量着这座传奇要塞。街上的行人看到他们都会侧目注视，因为他们这些人除了任小素以外，其他人看起来与这里有些格格不入。王胜英此时也换上了长裙，只是那条蓝色的长裙看上去根本不是这个要塞里能生产的。王胜英说，这种蓝叫蒂芙尼蓝，风靡中原，是一位女性歌手穿过的颜色。任小素心说，幺七八要塞大概是不会有那种明星歌手了。他看到这幺七八要塞里的女性和男性一样扛着扁担。任小素忽然问王胜之， 你觉得张先生会如何处理宗室？ 王胜之抬头看向他笑道， 你想让幺七八要塞帮你报仇是吗？ 对。 任小素坦言承认了， 但如果这不是幺七八要塞自己的决定，我也不会拉上别人跟我一起倒霉，我自己一样可以做很多事情。 此时任小素在想，如果幺七八要塞不愿意对宗室出兵，扫清这个商路上的障碍，那他就自己潜入宗室。李神坛能办到的事情，他未必办不到。 你看着街上的行人。 啊？ 任小素愣了一下。 大家竟然在把自家的粮食用扁担抬出来，抬去哪里呢？ 抬出去卖？ 庄稼人在要塞外面，这些就是普通居民而已，他们卖什么粮食？ 他们再把自己储备的所有粮食自发集中到178要塞守军手里。 这是干什么？ 任小苏愣住了，他对军事方面的事情确实不太懂，之前遇到过一个高级军事指挥的技能，但当时他没技能学习图谱去学习。 这是178要塞准备打仗了，所有粮食汇聚到守军的手中，进行战时调配。如果你决心向宗室报仇的话，那就放心吧。张先生如果没想好，是不会让我来西北的。他已经做出了自己的决定。 178要塞想要将巨大的矿藏储备变现，让要塞里的居民生活好起来，并且获得更好的军备，那就必须打通这条商路。而宗室不会允许这一切发生，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这是一个利益团体发展壮大后的必然结果。178要塞的简陋会议室里，一群军官围着一块巨大的沙盘模型争吵不休。周应龙叫嚣道： 我早就看宗室不顺眼了，你们也知道，宗室那群老小子的兵力部署全都面朝咱们178要塞，用意是什么不用我多说了吧。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